开我，目屎流袂煞，不是我痴痴想袂开，不是你对我无情意，只是心伤对你的心，总嘛是永远无变卦。对你的情，永远是藏在心肝。虽然孤单，我嘛是甘愿受拖磨，无依无靠，拢是为着你啦。只是想袂开，不是你对我无情意。